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係講下啲翻桌沒有錯啊， 又翻桌邊個啫？ 即係話咗要話咗又唔桌嗰個啊嘛，記唔記得？記唔記得？ 沙 啊，你梗係 沙 小新新 哦，小新新 啊，咁樣即係記憶上一集啊咁樣就喺度話因為我個失敗嘅生日會啊嘛 嚇 其實唔係好失敗啊，幾好玩咁跟住咧就見到小新新咁啊。 系啊，咁咪冇嗌佢嘛， 翻翻嚟做啊嘛，翻翻嚟做，咁啊，哎呀，见佢轮空，唔系隆空，系轮空，叫佢轮空咁啊，嗌佢过嚟坐啦，咁啊，都俾唔够水位啦，咁讲真咧，坐得佢，屌你，梗系要醒翻剂佢，啊，补下数啊嘛，系咪先，系嘛？ 哦，咁跟住再入翻， 因为早轮，其实我咪讲过话，够啦，屌你，咁你又重量咯。有諸多挑剔啊，又話唔肯嚟，即係咁樣嘅。我其實我漏過小新新嘅之前，OK， 咁咧佢咧即係佢嚟過幾次啦，咁啊有一段時間咧，就過年前後咧，咁佢就一直都唔肯嚟嘅，咁佢同我講話，佢而家做緊彩妝，咁 重量啦， 其實都係少少講噏嘅啦，因為我哋有一次咧，其實我哋有一次咧。我哋個媽咪啊，阿林林啊，咁我哋去玩嘅，咁咧佢咧阿 林林問你要唔要，係 啦，問要唔要翻佢，咁我知道，咦佢係話重量噶嘛，係咪先？咁我梗係話，妖你費冇話嗌人過嚟啦，啊仆街，即係第二樣，妖我要約，我使撚喺呢度約咩？咁我都係抱住呢個心態啊嘛。咁今次咁啊，三個失敗生日會見到佢。咁啊，唉，嗌得佢出過嚟坐咁樣，因為我見到佢其實都幾尷尬啊嗰日。咁我咪試撚答啦，咁啊嗌佢過嚟坐一坐，玩一玩，咁玩梗係漏下噶啦，係咪先？咁我當晚唔帶佢走啊嘛，係咪先？咁其實咧，臨走之前咧，即係唔係臨走之前，應該係嗰晚生日會買單，我即係我俾錢佢之前咧，我就話下個星期約你嚟盧玩好冇？咁啊，梗係話好啦呢次。 Okay. 因為已經知道你係出嚟做雞㗎啦嘛，因為係咪先？你嘅彩妝呢、這個 重量失敗啊！ 你彩妝呢個美好嘅幻想都未幻滅嘅啊！大到已經，我應該咧都 仲係諗住儲筆錢翻去開啊！ 係啊，真係好撚就好笑啊！而家我而家講悶啲，等你一陣間咧嗰陣就噴出拉啊，係嘛先聽？咁啊 OK 啦，咁有鳩佢啦，咁啊我同佢再約啦。咁我記得我唔知星期四定星期五約佢嘅，咁跟住咧我就話我因為佢喺個我嘅微信嗰個留言咧，佢就話等佢安頓好先， 記住啊， 安頓好呢三個字咧，就係喺我生日會之前我嬲佢出嚟，搞嘢，而佢話要安頓好先，咁即係佢都仲話佢自己係從緊糧啦，係咪先？係啦。咁所以咧，我嗰次跟住咧，我就話唔揾佢噶啦，因為哇，因為我由年頭咪年尾約到年頭 ，OK， 咁佢你都話，一係又話我未翻嚟，一係又話要安，你翻咗嚟都話要安頓好，咁我就冇揾佢啦。咁我所以我一直接報到講話，我又唔揾佢噶，就係、是、一個咁嘅原因，我先話唔會揾佢嘅啫。咁呢次見到啦，咁啊約咯，咁我就呢次喺微信度嚟講。你安頓好未啊？跟住佢精啦，跟住佢話：星期唔你唔係約咗我星期一嘅咩？其實我係冇約佢星期幾嘅。咁、我就諗有個理由啦。我星期四五約佢噶嘛。星期五六日都旺日子嚟噶嘛。梗係屌你呢啲係唔係都有得食嘅？即係唔係俾錢啫？咁梗係星期閒日約你啊，穩陣啲啦，即係係咪先？因為佢都會預咗星期一，即、就、係、是、我估啦星期一至四。啲日子可能台都冇得坐噶嘛，係咪先？你見到佢嗰日， 你嗰日都係啦， 係咯，嗰日都係星期 六啦，執入嚟 啦，係咯，屌你真係，喂佢成十點幾都冇台坐啊，大佬，咁 OK 啦，咁我約咗佢啦。咁記唔記得咧？我以前都喺度講過話，阿小新新係唔希望去嚟羅湖噶嘛， 啊，咁佢一定要喺雲哥 室路又成啊嘛。 係啊，又話又話雲車郎，雲車啊個雲車。咁跟住我因為我跟住生日會嗰日咧，我就約佢話，喂，過嚟路湖啊。咁佢話好，咁我就當然你知女㗎啦，我成日嗰度鳩噏噶嘛。 嗯。 咁我已經預備㗎啦。如果你唔肯嚟路湖咧，就我過去雲江啦。OK， 咁我就話，咁你啱啱過嚟路湖啊？个好啊，哇！ 唔使供过去添， 真系惨捻到你，真系你 从良失败几？ 你咁样讲嘢咧系有啲问题，即系证明佢而家几捻惨，即系几捻木台坐，几捻柒穷，只要前院云车浪佢都要 都要供出嚟。 罗湖哇，咁都几捻悲壮噶嘛？你明唔明白啊？你揸车你而家唔捻柒知啦，啲唔揸车嗰啲真系咁悲壮噶嘛？咁啊。咁你話好，咁啊解好啦，咁啊照舊啦，我又係租翻維記嘅情趣房啦， 黃貝嶺啦， 啊唔係黃貝嶺， 黃貝嶺嘅站， 水庫， 水庫， 唔係，寫湖貝， 啊湖貝站， 湖貝站嗰個啦， 嗯， 咁啊，我通常都係會預早啲去噶嘛，咁啊而家安頓下先啦嚇 ，Kelly Quiet 安頓好曬先。咁啊，帶又攞咗支嗰啲沐浴露啦，嗰啲泡泡浴啊。 嗯。 喂，我有一隻都係咁，係個唔係題外話嚟嘅，啲關戰男啊。喺淘寶咧，嗰次咪叫你幫我淘一隻沐浴露嘅。 嗯。 喂，嗰隻嘢真係冇得頂啊！因為咧佢唔知好似幾廿蚊就有幾支俾你嘅。 嗯。 細細支嘅，一支咧就夠開一個大浴缸噶啦。 嗯。仲係好密嗰只。 好密啊！哇，屌你黐線嗰啲個泡泡，即係講真，如果譬如。你配合到嗰個沖浪式浴缸啊，即係我沐浴缸咧，啲泡係可以上到你嘅頭咁高 啊！哇， 真係，哇一倍啊，即係水面嘅一倍啊！即係如果網友要咧，微信我或者同我講我俾個地方你自己去買啊，喺淘寶幾廿蚊嘅啫，咁你可以用好啦，可以用四次，咁啊 OK 有，咁啊唔講呢樣啦，咁啊等等，咁通常你知啦，我一個好撚慘嘅遭遇啊嘛，每次都係喺度。等，等喎、 啊，系啊，我都系话六点就八点啊，嗰啲 八点，你基本次次都系噶， 今次准时， 今次准时，哇，即系我约佢六点钟好，咁佢我知呢四点钟我已经微信佢啊嘛，我话你搞掂咧，你就可以过嚟噶啦，咁其实我已经好精噶啦，唔讲话几点噶啦，一费事讲咗我话咗叫六点嚟。你八點嚟，我真係滾嘅。其實好多次我都滾嘅，有啲女，即係唔止小心心啦。其實其他女話咗六點嚟，成七點先嚟，我自己都唔開心。因為最緊要一樣嘢，我肚餓噶嘛，係咪先？我要食飯噶嘛。咁啊，空住個肚等佢，唔舒服啦。咁我今日冇嘢啦。咁呢次佢六點鐘到啦，左右佢就到啦。跟住我就話：我開嚟咧就教佢啊點樣坐地鐵。因為幾張咧都將心比己啊，你暈車噶嘛。咁我咪叫你，不如介坐地鐵啦。我唔撚使喎，佢唔係喎，呢次有滴滴喎。 有滴滴啦， 就唔撚拍車咯。咁跟住我咪就喺大波等陣啦，等到 逼車辛苦暈車啊嘛，大佬。 哦，咁啊係啊，咁啊係。唔係而且 同埋有人俾啊嘛，最緊要。 啊係嘅，其實呢次而家我俾少咗嘅，以前咧我係俾足兩程啊嘛。而家我俾一嚿水算噶。 哦，佢搭過嚟都五六十啫。 係六啊！以前我比較兩嚿噶嘛，一程一嚿噶嘛。而家我俾100蚊就算咗啦嘛。咁啊，即係點樣講咧？好啦，咁我咁啊，佢跟住就微信我啦。佢嚟到，佢話佢係嚟到啊。平時咧就差唔多到咧，咁我就會叫啲我就會喺酒店樓下等佢噶嘛。因為我成日覺得有一樣嘢啊，即係我幾好嘅一樣，我啲女點解？都會唔會太覺得我太差咧？我係唔會叫條女上酒店房嘅，因為我覺得唔好睇嘅，我有個男仔啊帶埋你入去，咁樣你自己上去，我同你一齊上去就好啲啦。咁咪咁樣坦白講啊，如果嗰條女自己係上嚟嘅，佢喺台前登記，咁啊叫人幫佢開個 lift 門，咁佢上得去啦。但係唔好睇啊！我成日覺得咁樣唔好睇咧，咁我就會話，咁我嚟接你啦。今次啊，連接都唔使。 自己敲門， 佢都佢都冇真計，咩就唔係冇真計，佢冇搞其他，咁其實佢就到咗大堂，先至微信我，我咁屌你咩嚟咗咁鬼正啦，唔使因為話明約咗時間喺酒店門口等咧，其實點都等你15分鐘至10分鐘啊，呢次唔使等，一來就見到佢啦。 跟住我咪叫佢問佢攞身份證，就登記啦。 嗯， 啊，登記咗啦，咁啊，跟住又接受上去酒店嗰度睇下間環境啦。 嗯， 咁依間呢次嘅程序房就冇乜特別嘅啫，都係有塊鏡啦，有個大個浴缸係大啲嘅，呢次嗰個浴缸係最好的。 但係咩主題咁先？ 紅和方好似係。即係有個扮暖爐嘅假暖爐啦，咁樣 啊。OK。 咁有個大嘅圓形浴缸，好大啊！嗰個圓浴缸。咁因為我嗰次我都係帶咗一支泡泡浴去啊。我覺得哇咁撚大個浴缸夠唔夠用㗎？唔使擔心啊， 都夠 啊，一樣個泡係去到你嘅，如果肯開埋個沖浪咧，係可以去到你嘅頭度嘅。咁啊帶佢上去個酒店房。咁就俾佢睇下個環境啦。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講啊，我再講一次，俾啲女去睇間情趣酒店，記住係情趣酒店先至有呢個效果啊。 嗯， 帶俾佢睇下，佢會覺得哇，幾正喎， 幾得意 喎。佢就會比較主動去玩啊。 嗯， 玩嗰樣嘢嘅。 嗯， 當然啦，呢一樣嘢只限係第一次啦。第二次佢覺得屌你老母又係呢間又係呢啲咁樣， 換第二個主題咯， 乜都冇用噶啦，第二次又冇乜用噶啦，除非係換啲佢好中意嘅主題，入邊咩 Hello Kitty 房啊，或者有隻斑馬喺度啊，咁嗰啲即係特別啲啦。咁如果唔係咧，都係嗰啲所謂情趣酒店咧，咁冇乜特別啫嘛，其他嗰啲係咪先？又唔會有多隻斑馬，又唔會有 Hello Kitty， 咁佢呢咧第二次就冇咗個驚喜噶啦。但係點都好啊，都俾啲息怒佢啊嘛，係咪先？即係總之嗱，今晚又要浸啊你。啊！我唔系浸捻死你，屌你两都要浸啊！ 诶，但系讲翻你嗰间依家都系一定要登记噶咯。 喂，未试过唔登记啊！其实呢过咗年之后，唔系过咗年之后，过年前到而家都一直要登记。 哦， 你唔好话啦。首先，我而家我住紧口岸嚟记啊，呢间啊，咁我楼下嗰个 reception 都同我讲话，你都要登记，即系男仔都要登记。 冇啊，佢冇问 我。梗系啦，佢唔知佢要你黑啊嘛。 嗯， 係咪先？佢點認睇到？如果我同你一齊去咧，最你都要登記。佢話：而家，哇！即係個當我哋搞機咁樣，即係幾嚴啊！我諗而家都即係唔係話 我去食飯唔使登記， 唔係話嚴打個嚴啊！其實我覺得係執呢樣嘢執得幾嚴啊！ 嗯， 咁啊唔知啦，你可能 新常態啊， 可能係新常態啦。咁啊照舊啦，咁啊同佢去完成嘅啫，佢俾個望望，咁啊，梗係即係當然，梗係摸摸揸揸炒炒，即係未屌住嘅，摸摸揸揸炒炒啊咁樣，啊咁啊，梗係解除一啲武裝，即係之前都係嘅，基本上，啊咁啊除緊佢呢啲部分架撐啊，跟住唔屌啊，佢著翻佢咯，著翻佢，跟住去食嘢，咁啊，其實好多次都係咁樣嘅，當然唔係次次啦，啊咁呢次又係打下車輪啊，除下擦下咁樣，咁。仲有一個有一個題外話，呢個題外話其實都係戰男嘅。你覺唔覺得我呢輪咧？ 嗯， 其實係著多咗運動褲啊。 點解啊？ 我屌你老尾，真係哇！即係自從空少咧著運動褲之後咧，即係跟我哋啲團之後咧，喂，我覺得我哋要出去玩咧， 係 屌你著運動褲真係屌你好好多，牛仔褲真係唔好掂。 點解？ 嗱，譬如你喺間房度， 嚇， 屌嗱林梗係踩除束膊。咁啊，又摸摸揸揸炒炒，咁我摸摸揸揸炒炒之餘，佢都摸摸揸揸炒炒我噶嘛。 嗯， 喂，大佬，運動褲就唔同啦， 一年 佢伸隻手入去又得，喺出面揸又得。喂，大佬，坦白講，如果我着住牛仔褲，出面揸冇人啊，伸隻手入去又要解，又要除褲頭帶，又要解拉鏈，係咪先唔過癮？喂，所以咧，我咪啊同佢講碌咁啊，我淘咗幾條運動褲啦，係為咗呢樣而用嘅。 哦， 為咗呢樣而用嘅啫。咁啊，同佢擦啲武裝啊，咁啊，佢係伸隻手埋嚟，伸隻手入去我條運動褲度捋下咁樣。咁當然咧，已經係飲咗神山苦啊。其實可以已經集氣正白佢，但都話唔好啊。我覺得即係我 情趣啊。 我嗰啲有啲情趣，即係我覺得一上房搏嘢就唔慣嘅，即係起碼都夜晚零時十分碌嘢先自動起身啊嘛。我成日咁講，即係仲係咁早啊，費事啦。咁啊，跟住同佢拆解除拆啲武裝，跟住就著翻曬啲武裝啦，跟住同佢去食雞煲咯。 嗯， 咁啊，佢因為我哋喺向西村啊嘛，咁啊，梗係去魚棍食啦。咁啊，一路食，咁啊問佢睇唔睇戲啦。咁啊，我哋咁啊，最後就睇咗嗰套叫乜鳩啊？死啦！ 講咩㗎？ 真係唔好記得喎，屌！總之係一套戲啦。 大陸片定 大陸片？都唔算大陸片嚟嘅 ，OK 嘅，係西片嚟嘅啊，羅拉。 哦，羅拉。 羅拉。阿羅拉。咁啊咁啊，開頭咧佢就話想睇嗰啲我唔知乜撚嘢嗰啲，我都未聽都未聽過，佢話好撚好睇。嗰啲咁嘅濕鳩大陸，屌你都唔合拍片都不如嗰啲咧，即係幾個網紅就可能拍嗰啲乜閪戲咧， 好撚 睇我 屌你啦，好撚服噶， 冇嘥啲咁嘅錢啦。咁跟住咪我咪最後就埋喺東門戲院，嗰間叫咩咩名啊？ 太陽廣場嗰間啦， 唔係東門有三間嘅，好東門戲院連就唔知邊間啦。咁啊買飛睇啦，咁啊唔失禮嘅套戲，唔失禮嘅。咁咧，其實睇嘅過程咧，咁 都係抄，抄 啦，唔使使問嘅呢個問題。即係其實咧，我又遇咗好多一啲咁嘅 case， 伸隻手落去揸嘅咧，好多女仔都反，係99%反抗， 嗯， 係咪先？次次都反抗嘅， 嗯。 咁呢次我哋試下都要揸佢先啦，係咪先？伸隻手去揸佢啊！咁佢都照舊反抗嘅，小心心。我唔肯得，我真係隻眼正啲，俾啲威嚴佢睇下， 嗯。 喐喐，即係喺隻手度喐，就一陣，佢話可能少痛少痛啊，即係話我幾堅定要揸夠你啦，即係俾佢息怒你。屌咁，最後咪有就範咯，咁喺度揸，喂咁冇嘢做噶嘛，揸，因為又睇戲啫，係咪先？揸冇嘢做，咁喂運動褲嗰、那個好笑就嚟啦，喂嗰條阿媽小珊珊已經，哇屌你咯，你揸得我嘅，屌你咯，咪？即係頭頭煲你又好，料你老尾。 哦，佢又揸翻你， 抄高你咯。 嗯， 咁又伸隻手入去條褲內邊，哇！我屌你老尾，冇講笑。屌你老母，簡直以前南港戲院 變咗飛機場。 咁啊，當然冇打啦，因為佢隔離咗有幾窄嘅。哇！簡直就南港以前南港戲院咁啦，抄到仆街。但當然係咁啦，我都知道係好睇嘅嚇。咁啊，抄到即係你知仲有神山虎喺度噶嘛？ 嗯， 都嚟緊曬啲藥力。啊咁啊，我咁睇得完啦，咁啊都唔知點解啦，咁啊佢話我話嘅話，不如去食糖水先啦， 嗯， 食碗糖水，跟住先搏嘢，我諗住話慢慢長嘢，你記住啊，小珊珊係六點嚟， 嗯， 我哋六點零鐘食完飯， 嗯， 七點零鐘，八點未夠，即係七點五十分， 九點 睇完都係十點零鐘， 嗯， 我大把我知道，哇啲仆街。我翻到酒店，如果十點鐘翻到酒店搏嘢，我咪搏四 Q， 你老母黐線，死人嘅，即係唔係揾乜你驚死人啊？我唔啦，好啦，咁樣我話，不如食下糖水先啦，俾啲時間我，即係我唔會覺得話，我俾千五蚊就搏四 Q， 我俾千五蚊就搏三 Q， 梗搏四 Q 好啊。喂，我唔係呢種咁嘅人嚟，我都唔希望網友係呢種咁嘅人啊。 嗯， 即係你俾千五蚊搏四 Q， 你咪辛苦四次咯，你咁嘅。尤其最後嗰次啦，係咪先？即係出到冇嘢出嘅，尤其是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咁啊，因為我見到太早啊，咁啊，跟住咪同佢食下啲糖水啦，咁啊，嗰間嗰個假，我叫個假滿記啊，唔知滿乜記啊， 滿哥嗰啲啊， 咁上下啦，都 OK 嘅，幾好食嘅，咁啊食下，跟住我咪同佢傾下。傾下生意啊， 嗯， 即係唔係我同佢嘅生意啊， 嗯， 係佢夢寐以求 彩妝生意， 嘅彩妝生意啊， 東門大把啦呢啲，即係你望下有幾多間等住執，你都冇心機做啦， 係唔係咁睇？喂，你熟啊？咪呢啲大陸妹，你熟噶嘛？咁喂咁啊佢一開做生意，佢諗住發達噶嘛， 嗯， 跟住我咪同佢講其實你可以儲翻筆錢㗎、啊，其實我都咁講啊，嗱，我唔會笑你㗎。我即係類似咁嘅說話啦，因為我而家唔好記得清楚啊。 嗯， 我唔會話覺得睇你唔起咩成啊。喂，儲筆錢咪翻鄉下開個小店咯。跟住佢點知點講啊？小店就唔開啊，開間大嘅。我屌你老母，你唔好傻。 壯志雄心， 死得仲快。屌你老母，我心諗。哇！咁啊，咁我都咁多咁樣，我點講咧？好，屌你老母，真係驚你唔撚實死啊！ 好強人啊！ 好啊，有志者事竟成。 GDP 都系咁嚟噶啦。 唔通我嚟讲话仆你有街啦，细你都未必做得掂啦。屌你老母做更大嘅，我屌你老母，我就嚟话，好啊，屌你老母，我支持你，但系我系精神上支持你。跟住佢话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真系你心谂啲落卵鸠。我系咁谂，如果你开紧细嘅， 嗯， 即系你都可以 即係可能真係可能假掂嘅，係咪？你開間大嘅，其實真係好撚恐怖啊嘛，係咪先？就可能要做有人夾咩？ 嗯， 係咪先？而家搞得唔啱咁咪賴嘢啦。 所以佢就諗住儲一筆大嘅，唔使有人夾噶啦嘛，自己話曬事。 咁你諗下，儲筆大嘅即係要好多錢啦。咁佢做雞嗰個生命咧又延長咗落去，你明白？我就諗下，哇！屌你老母，咪有兩排做雞你，唉！屌你老母，有排唔撚使停做噶咯，不停招咁樣噶咯。咁啊，我鼓勵佢一番説話之後咧，真係鼓勵佢嘅。啊！佢當我角當我好認真咁講，因為我唔係咁嘅環境，我唔係咁嘅笑容嘅，我對住阿碌你嘅死人，我知咁嘅死人樣嘅啫。OK 啊，我對住佢好認真，嚇、啊！就係加油、哦，加油、哦！屌、啊、你老母大啦！你真係開間大嘅，屌你老母，你真 係 停下米啦！屌你老味，係咁啊！咁啊，鼓勵完佢一番説話，咁之後鼓勵完佢一番説話咧。即係嗰種友誼咧，如果你好似堅定咗，即係係冚家產有個撚樣， 撐你㗎，精神上啫，雖然唔係財政上， 精神上都好好啊。咁已經喺個的士度咧，已經主動撬咗埋嚟。即係通常你要知道咧，我又同啲女坐的士，好簡單啦。 嗯， 零零後又好，小影又唔好記得咯。小豬又好。以前嘅小新新都好，甚至係乜廣東妹啊，咁奇力刮辣咧。坐的士咧，都分得好開。 上沙妹唔係啦啩？ 上沙妹啊，上沙妹有時啦，都有時分得好開嘅。OK，OK、okay? 哦 okay。 啊，咁呢次唔係喎，喂，黐個拍咗10嘅的士度，翹撚住隻手嘅喎。哇，唔加真，當然嗰一程路啫，嗰一程路都翹撚住你隻手嘅喎。咁樣啊，嗰條的士啊，咁啊嗱臨屌，你咪使唔撚就使講嘢啦。一上到火咪屌，你咪又解除武裝。喺除武裝 我就咧的士又抄啲嘢。 冇咧，我好撚驚喺的士，幾多戲院都唔啱嘅，緊陣緊緊喺及到你及 唔係咯？你隔離有人就無謂啦。 好撚多人啊！嗰日爆 咯，啲咁就唔 撚得啊！你手癮屌你個問題，係咪先？我估唔到佢會抄翻我噶嘛？咁好撚簡單啦，跟住咪又幫我解除咗，一去到酒店房咪幫佢解除武裝咯。咁你知啦，需時噶嘛，嗰個浴缸，係浸滿佢需時噶嘛，咁咪浸滿佢嗰段時間都有少少鼓勵嘅。我話咁啦，其實就唔淨止彩妝嘅喎，仲有啲美甲啊。跟住佢話：哎呀，美甲周圍都係啦。咁我心諗：屌你老母，美 彩妝嘅周圍都係， 你老味。即係你明明去到嗰個層次啊，佢諗住係搞嗰樣嘢咧，就好似係得佢自己會做啊。佢自己唔撚想搞嗰樣嘢，就全冚家產就喺增多足少。 唔係啊，你知唔知道其實佢哋咧有個階梯咁樣上，一開始咧就美甲啊嗰啲啦，咁跟住咧就彩妝啦，咁跟住咧就微型整容啦，咁跟住咧就整容醫院啦， 一路 咁樣升上去，佢依家先到彩妝美夠級數， 咁我覺得好過美甲啊嘛，即係美甲切啲啊嘛，我唔撚怪得啦，佢紅袍壯志，我屌你老母，你叫我做美甲，搞撚柒咗我啲文牛，屌你老計彩妝啦 ，high卡啲噶嘛 ，OK， 明白。咁有一番鼓勵佢嘅説話啦，咁我嘅啊咁啊，唔做美甲咪做美髮咯，薄髮咯，都好好啊，我都可以考慮嘅，咁可能啲高檔啲啦，美甲最撚黐多可能係。咁啊，傾，咁傾到差唔多水滿啦，咁啊，咁啊，依家其實武裝已經解除嘅。咪點都拖佢去浸咯，咁啊浸就係啊嘛，佢一個幾好嘅，即係佢唔同其他女咧，其他女咧係對面對面啊，面對面浸，浸下咧佢可能最誇張咧就係到時佢背脊喺我嘅心口度嘅啫，小新新就唔同啦，又加上可能加上呢一次，呢次唔同咗，其實呢次嗰個浴缸咧係大啲嘅，咁呢次佢係瞓喺我隔離，我左手邊男左係啦，左手邊，咁一齊浸嘅。咁我趁咗左手邊，我梗係搭住個膊頭啦。我嗰隻手自然伸咗落去揸㗎啦，唔使講啦。咁你都唔使問啦。 咁 佢右手得閒㗎嘛。佢先冇咁劣你。嘩屌你老母，佢水底打飛機你都唔係講笑。嘩但係好撚咗神山虎，咁就爆撚咗。咁就嗱嗱諗啦，屌你老母都唔撚窒等啦，屌你老母。咁你咁瓶乾水咪即刻嗱諗喺床度診佢一張原床。嘩呢度係咁喺度玩啦。咁啊，大概我診過第一 Q 症，應該係大概12點零鐘啦。可能10點零鐘咗，我唔記得我留咗言喺我哋個聊天室度嘅，咁睇翻知道幾點啊？咁唔使問啦， 我零時十分我碌又會自動起身㗎嘛。咁又診咗招啦。診第二 Q。咁啊 ,ok 啦。咁諗住診第三 Q 啦，朝頭早我預咗啦，診第三 Q 啦。唔夠力個人啊。 咁係等佢坐喺上面喎。 咁問題出現喺邊度呢？出現一個好撚大嘅問題喺度。嗰、那個問題呢就係資激突。 哦。 資激突呢 太耐呀做得。 係呀哎呀。嗱佢好過癮嘅怼落條女度呢佢真係冰冷省咁嘅。冰冷咁佢即係佢覺得好嘅。但係喺我哋嚟男仔嚟講呢真係比較厚呀、啊。 冇我問過一個飯盒佢又話003需要佢自己突。 我咁唔知啦可能個個唔同啦咁跟住我有咁因為其實我用曬啲 0.02 㗎啦0.03 0.02 我用曬咁我自己剩返自己突咗嘛咁我咪咁兩 Q 都用自己突啦剩返第三個咁諗住嗰日咪咁我用埋都用唔到因為兩次都用咗好長嘅時間我諗即係我又唔方便講我自己有幾長啊當然唔係45分鐘啦但用咗即係比 0.03 秒長咗咁三倍時間用囉 嘩 冇三倍可能係誇張咗 sorry 你知男人講嘢誇張啲㗎啦兩倍時間真係一定有你知我哋嗰啲已經屌撚到麻木㗎啦嘛係咪先咁一隻個 口袋其實即係當然佢有少少冰涼冰溝我溝頭咁你都可以冰溝嗰條女嘅子宮咁都但呢啲嘢係一件事但係你冰同我會出同我即係 finish 係兩種嘢嚟㗎嘛咁所以連續兩次呢都要我知己得呢咁太撚窒辛苦真係氣來氣喘啦咁第二朝頭早個 Q 呢我就覺得算啦 唔嚟啦 不如哎瞓啦 你放過我啦 放過你啦哎呀你放過我啦咁樣咁診完之後咁樣咁就話其實我好慣嘅，我慣咗將啲錢放咗喺呢個茶几度，等佢等佢自己攞，我唔會親手俾佢啊。佢見到咪自己攞咯，攞完之後咪袋住咯，咁咪走啦，走咗第二朝，我都未俾小費噶，佢走啦，咁我咪第二朝瞓醒之前走，我臨走之前我咪微信一嚿水紅包俾佢咯，咁佢又知道佢，我唔知佢知唔知啦，我當車費啦，或者佢可能當小費啦，咁咪完成咗呢一次。小新新嘅嗱，我都可以咁講，除非冇閪屌啊。 如果唔係都唔揾啦。 真係唔揾啊！屌你真係，因為有啲好嘢嘅屌你老味呢期，真係有啲好嘢，即係起碼小影啊，又唔錯啦。仲有一件啊，琴晚先搞完啊，嗰件又係好撚得。 好 咁啊，當然呢啲咧就留翻下個或者下個禮拜先講啦。咁啊，請網友留意啦，下個禮拜至下個禮拜嘅咩名字我到時先話俾你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